相互依靠，慢慢变老，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我愿意知道。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有爱就好，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多唠叨，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妙。我想要你知道，我爱的讯号没有你在的感却不是太好，只想和你一起相互依靠，慢慢变老，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我愿你知道。哦 了不语，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哎呦喂呀，自己里面也是路，差点点到就不自由了。 边，我的方向只有我能左右。是不是每个步骤都需要前人一走，瞻前顾后怎么能自我成就？是不是每次选择都要把后路保留？我的未来我决定，我自己奋斗。是不是紧要关头都伴随喋喋不休？不够勇敢的人才杞人担忧。勇敢选择吧，无畏的少年，坚持奔向前，梦想了就实现。自己世界之让，自己指指点点，我选择我要的，现在就要。勇敢选择吧，无畏的少年，坚持奔向前，梦想秒就实现。自己世界之让，自己指指点点，我选择我要的，我现在就要。勇敢选择吧，无畏的少年，没对错判断，只有敢与不敢，不留任何遗憾，未来自己买单，我选择我要的，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别离无谓的干扰，梦想条条无需前行才能傲娇，拥有梦想立即行动，一路向前不要逃，我选择我要的，现在就要。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故事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嘴上不服输，却偷偷的给你保护。三点一四， 跳舞。

Thank you. kids go sledding down snow-covered slopes and frozen noses, frozen toes. The frozen city starts to glow, and yes, they know that. 其实也是微微酸的，谁

that's an in a party democratic. I never lose nothing but Kim, I done had it. I ain't never strike out, they can't average what I batted, no. If she hatin', tell that bitch to let it go.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truly robot. Burger sets and mallets make you touch it tough. Been in this bitch so long, I'm going up a dose. Pussy got more murders than New Mexico. Bust it open wide and let that ocean flow. We know you the baddest, baby, fuck them all. Fuck them all, fuck them all. We on a different planet, girl, fuck them all. In your ties, we had to make it across the line. Damn near didn't make it through them nights. I watched the bloody tears fall from your eyes. You just wanna live a nigga life. Sitting in a helicopter, I could touch the sky. Fuck them hoes. Fight them hoes. 排山下。 清醒，在熟悉充斥的季节。 界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其实非凡好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喜迎党的时。